亲啊。 愿与我长借气草。 我跟你，我跟你。

银台的四哥。 母亲，母亲。 去看看什么事啊？十九，你去看看什么事啊？哦，相公，隔壁邻居出家，再过两天应天要出家了。孩儿啊，你要保重。弟弟母亲，不孝儿有妖言伴他啊。 Thank you.